嗯，好的，来，我们再来看下面一个朋友的这个问题哈。有位朋友说想问一下这个无锡呀，就是南边的一些这种房产的问题 啊，南方的， 对，南方的， 这个南方的房产，我觉得相对来说，上涨空间在去年还是有一波上涨的。你比如说像他所说的这个无锡吧，要是说搁一两年前，我肯定全在去买，但是现在。基本上这个升值的空间没有那么大了，我觉得。而且如果你非得要投资的话，我的观点一直都是很肯定，就是你要在一二线城市上车。这个除了北上广深之外，包括这些武汉啊、西安啊这样的大城市，成都啊这样的大城市，一二线的热点城市，还是会机会会多一些。你像这种无锡，就是属于纯是三线城市，基本上就不太建议去考虑在这个区域去购房投资。 所以啊，就是我虽然大家可能都会提到投资这个词啊，但是呢，我们真的是不建议大家说奔冲着投资去的 啊。对对 对， 对 你一定要是有这种居住的这种属性，对吧？我们要是住，不是用来炒的嘛。然后比如说我在那边要上班，或者说我是有一定的这种需求，像刚才说我能长期去住，那你买一套这个房子其实无所谓。 其实我发现现在很多朋友都有点这个有点迷茫，或者是有点惶恐，而且这部分人的特点呢，可能都是三四十、四十岁左右吧，然后可能手头有个180万存款，然后这个对于楼市上来说呢，这个很尴尬，就是买不起一线，然后呢，这个他让他去全款买一个三线城市，他又有点觉得 那就买一个这个旅游养老的地方多好啊， 对对对，所以他可能就这部分人群，他又担心自己这个钱没地儿花，可能这个。相对来说比较纠结一些。 好的，那由于时间关系吧，今天就只能给大家解决问题到这里了哈，以后时间吧我们再继续来说。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专题节目，那明天呢我们来说一说关于房产方面的其他事情，明天再见。 是1923年出生的，今年已经95岁了，一生养育了6个子女，妈妈呢是第5个孩子，嫁得远，在我的记忆里啊，好像也只有几次回过老家，妈妈一直很内疚，没能在外公身边照顾她。不过呢，值得庆幸的是外公的身体一直很好，耳不聋眼不花，90多岁的高龄呢还能下地干农活，这要是在城市估计下个楼都困难了。 你这么一说呀，还真是的，都称百岁老人为七姨，意思是饮食生活都需要儿女来照养的年纪了。那像您外公这样的呀，到了95岁的高龄，不仅能自己照料自己，还能干农活，真是不简单。由此可见，这身体的健康不仅关乎着个人的幸福指数，同时也是责任的体现。所以呢，现在请不要忽视自己和家人的健康，让我们一起来关注生命的质量。 那今天呢，来自于大洋彼岸的野生海参，您一定要了解一下，一盒是200克40多头左右的一级品的野生海参，商超统一售价是1999块钱。那本档活动呢，大家打进4007106110840071061108，订购一盒直接送2盒，也就是说原价5997块钱的3盒野生海参，现在一共只要1999块钱，而且还有一只价值298块钱的海参焖烧杯和一床价值680块钱的水洗棉的夏凉被，都是免费赠送的。活动只有5分钟，热线是40071061108 40071061108。 3761的朋友订购了2套，说这年纪大了，好多东西都要忌口。那海参脂肪低，营养高，味道特别鲜，而且呢还没有骨头，我和老伴儿都爱吃。所以说，听说今天啊厂家有补贴，那订购3盒就能吃上小1年，肯定划算呀。 当然啊，各位现在打进40071061。 1-800-407-106-108，订购三盒一年装，不过才1999块钱。 嗯， 那请朋友吃顿像样的酒席，肯定是1000多块钱要花的。 是的。 那爱人买个名牌包包也得1000多块钱。 嗯， 那孩子报个兴趣班，那就不是1-2000块钱的事儿了。所以趁着今天厂家有补贴，拨打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花1999块钱，原本是买一盒，现在是买一盒送两盒，能买到三盒一年的野生海参回家。所以您听到就千万别错过了，4007106108，40。